着来到你的门前，我的心跳变得如此强烈，世界已经因为你而改变。 Oh baby， 你可发现，虽然一直不见你的出现，我却依然无法停止想你，爱你的心因为你而跳跃。 Oh baby， 你可听见，我要给你全部的爱，不在乎面对多少考验。 Oh， 我要给你全部的爱，无法停止想你，爱你的心因为你而跳跃。 Oh baby， 你可听见，我要给你全部的爱，不在乎面对多少考验。 Oh， 我要给你全部的爱，全部的爱，让你逃不开爱的思念。我要给你全部的爱，不在乎面对多少考验。哦，我要给你全部的爱。